十一月一号啦， 唉、哎，哇，话咁快已经十一月啦，真系已经年尾啦， 即系去到十月尾嘅时候就哇，话咁快就到十月尾啦， 证明真系时间过得非常之快， 即系我哋真系好留意时间啊，同嗰啲古人一样啊，都系留意住嗰啲气象 啊、天文啊、时节啊， 平时冇乜嘢留意，净系睇 人类嘅基因就系咁噶啦， 望天打卦，唔系因为踏入十一月咧就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即系。一嚟啦，我哋吓喺今个星期五就会有吓第三集嘅呢一个走音添， 骚动音乐 嘅声音版咧会喺骚动音乐嘅时段六至七咧就播出啦。咁啊，至于视像版就会星期六呢、這个港台电视31咧下午1点钟到2点钟就会播出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非常之紧密，因为我哋嚟紧11月16号。同埋17号咧，亦都系有同时间有两场嘅骚动音乐嘅现场演出系会举行嘅。 咁听日啊，星期四11月2号啊，明天星期四11月2号，我哋节目时段内咧将会进行第一轮嘅招募，招募嘅咧就系for11月16号，都系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嘅。咁啊，听一听有咩嘅阵容啊？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6号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ts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冇错啦，咁啊，如果大家咧真系都系好喜爱呢一啲嘅单位的话咧，就唔好错过听日我哋喺节目时间咧，就会系听大家嘅电话咧，就系招募大家嘅入场嘅呢个嘅位置啊，咁啊，所以就唔好错过我哋听日嘅节目啦。 头先听到啲咩单位啦，咁所以你可以谂定啦，你点样可以表达到你喜欢佢哋嘅程度咧？咁听日我哋就会开放个热线，大家打电话嚟就可以。讲俾我哋听啦，咁我哋就会就睇下按住大家嘅叫做咩诚意啊，我成日都讲诚意两个字好紧要， 冇错， 系啦，咁就会决定到有边啲朋友有机会可以嚟到现场睇到啦，喺11月16号嘅时间晚上时间嚟嘅，咁大家除咗你中唔中意之外，亦都要考虑下大家睇下自己嘅 schedule 得唔得闲啦，咁、如果你哦原来发现唔得闲嘅，咁唔紧要下一次嘅，咁但系就留翻啲位置俾一啲。朋友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听日啊节目时段里边就会有招募嘅。 系啦，咁另一样嘢，点解我会想讲话，即系好似好快就已经踏入十一月嘅原因，系因为我发现咧，原来整个十月过去咗之后咧，我好似感觉唔到十月自己做过啲乜嘢啊，因为我好似咧，因为我前前后后咧，陆陆续续咁样咧，病下咧。 你知唔知 我差唔多病咗成个月啦， 我今年啊33岁，我都唔系好知道我过去嗰32年做过啲咩。 哦，咁呢个系你嘅人嘅问题啦，就好明显。 我哋 feel 唔到自己，我喺呢段人生我做咗啲咩咧？我当好话唔好听，好命啲。我唔想唔好命，其实我当我当70岁命啦， 系 啦，都好够啊，对我嚟讲。咁跟住之后我就嚟过一半啦，咁啊，系啦。 系、 啊， 但你有冇谂过我嘅？你咁样讲完之后，我都好似即刻讲到好似我都好快。好排序咁 样，你人生过一半噶啦、 哎， 我真系唔想咁，唔系好想咁。 冇啦，我想退咗休，仲有起码我有个 target 系起码有20年时间可以去玩嘅。 哇，其实 如果玩得喐嘅话， 其实真系需要 吓， 唔系 都要噶。 呢个，我觉得我第一好想跳讲呢个 topic。我本身嗰日我可以听下再讲，因为咧我正最近有同唔同嘅人咧讲关于 呢个退休之后嘅打算啊， 你 系咪开始 人嘅寿命嗰样？我有同两个人讲讨论最近一个咧就系我妈， okay. 第二个就系方志豪嗰日做咗翻嚟，咁大家倾开偈讲开啦，系啦。我自己嗰个主张，我突然之间个谂法，我又觉得其实人嗰个寿命啊，即系大家会追求想长命啦。跟住我话，但系其实咁长。要嚟做乜嘢呢？如果你没有意义的话，譬如头先讲退休后有20年啦，20年想做自己做嘅嘢嘛，咁我接啦，呢个真系纯粹个人嘅谂法，对于呢个生死嘅思考啦，我会形容系20年做嘅嘢，你实际想做嘅其实占几多少时间？即系假设 哦， 你有呢个地球有好多地方想去， 廿年 你去晒佢，可能去唔晒啦， 或者你去晒，系咪需要20年？ 系， 定系其实原来5年可以去得晒？咁嘅话，嗰、那个20年嗰个命系，因为我哋冇得控制自己， 系 生命去到边度啦。 咁但係咁如果五年可以去得晒，咁點解我需要有二十年嘅命呢？你明唔明我嗰個問題啊？ 即係你個人呢就係嗰啲好好點講呢，好實際嘅，就係、是、總之呢 可以咁， 我要用幾多少時間我就要幾多少時間。 同埋因為加上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嘅身體機能係會開始下降㗎嘛、 啊。 因為呢樣都關同我媽討論嘅時候都講起，即係我爸對於呢、這個佢退休生活嗰、那個生死观或者人生观嗰样嘢，即系佢会觉得以前工作储落嚟嘅钱咧，系要留住，不能够随便乱使，呢个就正常啦。因为将来身体机能差嘅时候，咁你有一啲储备咁样啦。咁我话呢个现实世界系咁样，我好明白，但我成日觉得呢样嘢系有啲矛盾嘅，就系你人生前面用咗四五十年嘅人生努力工作，赚咗嘅钱，然后有好多都系留咗嚟。在你之后人老了你需要在医疗上面等等去使用。而这个没办法，因为人类是会老啦、 啊、 而那些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你阻止不到，但是你就会觉得很荒谬。而你为了做这个准备，你会将你努力赚回来的钱，你未必咁夠膽將佢擺喺你自己真正中意嘅嘢度。 哦，嗱，我覺得呢個睇真係好兩睇啊！我覺得我哋可以咁輕鬆講呢句説話，係因為我哋冇經歷過嗰種身體狀況好差， 係， 然後好無奈嘅一個狀態，所以我哋覺得好輕鬆可以講話，你有錢梗係攞嚟享受啦， 係啊， 唔通攞嚟睇醫生咩？係 啊， 但係可能到你，我當波成可能你七十歲咁樣啦，你話。七十岁，可能我当你六十八岁，身体嘅机能开始变差啦。咁到你嗰一下，你就可能会觉得点解我身体机能咁差，而我用咗咁大半世去工作，我竟然去到最后连少少钱去俾自己最后嘅个时间过得舒服啲嘅能力都冇咧？ 系 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有我明你讲嘅，所以有两嘅。第一就系、是要澄清，就系因为。在我而家呢個年紀同呢個時間點去睇嘅，有權咧去到年紀大嘅時候咧，你就覺得你好眷戀自己嘅生命啦，第一啦。咁第二就係、是，所以我嘅設定就係點解咧？頭先開始講就係、是、唔需要咁長命，就係喺呢啲嘢發生之前咧，其實我就可以即係休息，就壽終正寢咁啦。咁 咁你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因為係一個叫做唔好計個長短啦，但係一個舒服嘅方法去咩嘛， 即係同埋呢個係冇可能控制噶嘛。係 啦， 係啦。咁當然仲有另外一樣嘅，我覺得呢個係我媽講完之後，我 realize 嘅，佢就係話因為當如果你有下一代嘅時候咧，嗰、那個思想會唔一樣。因為我嘅未來我自己基本上都好大機會，其實我都唔諗住呢個好隨緣或者咩啦，但係其實唔係好諗住有小朋友嘅，咁所以啱啱成個嘅思維咧，其實都係一個自私嘅思維啦。我會認為就係諗自己，或者你最多加另一半啦。 同意， 你唔需要諗下一代小朋友嘅嘢。咁所以我就可以 可以 咁樣去諗啦， 自己嘅感受去出發 點，自己嘅感受或者我考慮嘅嘢淨係自己啦。咁但係我媽就話佢話其實。仲有另一樣嘢就係作為父母嘅話咧，有一個身份咧，有時點解想留喺度耐啲咧？可能係辛苦或者生命可能冇乜特別嘢發生，每一日可能咪落街做下運動啊，煲下劇啊咁樣，但係就係想睇自己下一代嘅人生階段，即係想睇佢畢業啊、成家立室或者甚至乎抱孫啊咁。咁因為我冇呢個概念嘅時候咧，我嘅睇法就會同有小朋友嘅人嘅諗法唔一樣啦。咁我所以我覺得所以我頭先好強調呢個係純粹我個人諗法，就是、因為呢個好睇你自己對自己將來或者你有冇小朋友嗰啲咧， 係 會完全唔一樣啊。所以如果你本身係有一種家庭觀念好重，已經有小朋友，你會覺得頭先嗰啲係一啲好似歪理咁樣，可能唔好話歪理嘅，係一啲你唔理解咯，唔同諗法咯。所以我係好強調呢樣，呢個係我嘅諗法。 頭先你講嗰個説話就係我去形容就係好，雖然我同你年紀好近啦，但我覺得就係一個好年少氣盛嘅諗法咯，就係因為你後生，你有本錢，你咪可以咁講咯。因為我想象到我覺得我過咗廿年嘅時候，其實我而家嘅諗法同你係好近嘅，但我想象到我廿年之後，我自己應該唔會係咁諗嘅。 我覺得唔係年少氣盛嘅，我會形容係想逃避啊。即系我讲嘅就系我唔想去老要咁辛苦啊， 明 但系我嗰个唔想咁辛苦，唔系靠储定啲钱将来喺医疗上面，而系可能 你唔好要我挨啦， 系啦，你唔好俾咁长命我 啦，少少啦咁样， 系啦，即系呢一种， 但系呢个系一个控制唔到嘅因素， 冇错啦， 所以所以我只係咁樣去去咁樣講，只能夠咁樣講。但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呢個討論去，你會發現，即係我唔同阿媽講呢件事，佢唔會令我明，哦係，原來你有下一代同冇下一代去思考生死又會唔一樣，你想睇到嘅風景又唔一樣。 有時同即係身邊嘅人去講下呢啲生死觀咧，你其實係一件好事，就係你會了解咗對方嘅諗法之餘，同埋可能有一啲嘅情況到咗嘅時候，你會容易啲去做一啲決定啊。佢會想你點樣去幫佢安排一啲嘅唔同嘅事情咧，咁樣樣咯。 係啊，甚至乎情侶之間成日都會討論，就係希望邊個先啊嘛。係 啊， 呢個又係冇得控制噶嘛， 都答唔到。 係啊，因為你冇得控制咁呢樣嘢，但係又係會攞出嚟。 同埋一個永遠嘅矛盾嚟嘅呢個係。 係啊，所以講到呢一啲嘅生死嘅將來係希望點樣，即係思考咯。我覺得呢種 topic 唔需要避嘅。而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就33岁嘅天堂，呢首歌就讲13岁嘅你点？13岁嘅天堂 ，JW。 看那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听说在13岁躲不开某地里，被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爱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在感慨，若懂爱，你那少年回忆里多风吹。每个梦正开出花蕊，笑笑在13岁天真得爬落嚟，像泥沙堆堡垒，被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儿童曾心去爱护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九月零售业销售额临时股为318亿，按年上升13%，升幅较八月份放缓。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头九个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上升18.6%，扣除价格变动之后，按年上升16.5%。政府发言人话，受惠于访港旅游业同私人消费持续复苏，相信访港旅客进一步恢复会惠及零售业。住户收入持续改善同政府多项支援措施，包括香港夜缤纷亦都有提供支持。立法会三读通过立法会三读通过改组中大校董会的修例，赞成76票，3票弃权，包括狄志远、张欣宇和刘业强。有份提出法案的中大校董张宇仁说，高兴修订获得通过，相信在新校董会成立之后，教学质素、科研、捐款都会有所提升。另一个提出法案的刘国芬说，重组校董会只是第一步，会继续跟进校徽事件是否有人越权等情况。中大校董会欢迎条例获得通过，认为是提升中大管治的重要一步。校董会表示，在条例草案刊宪和生效之后，将会按照新的校董会组成安排，尽快定定方法引入各类别的成员。以军轰炸加沙地带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造成重大伤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对此深感震惊，强烈谴责。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方面，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切实落实联大10月27日决议，立即停火止战，全力保护平民，尽快开辟人道救援通道，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坏车事故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喺北角码头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啦，嗰度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嘉华国际中心噶。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北角码头对开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仲有宗坏车事故就喺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啦，都系有坏车阻路，塞到去北角码头啊。咁啊，而家经过时间就小心同忍让啦，即系话而家东区走廊近住北角码头一带来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可以嘅话或者暂时改路行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嘅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去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系分别多车，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蒲岗村道。港岛路面方面呢，就而家司徒拔道下行啊，湾仔嗰度吓，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兆辉台一带咧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啊，而家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黄大仙至到观塘道启业村段咧都相当之多车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咧较早前透露，港公路去九龙在泽祥街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安全车速报告有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 close 还是 sofa， 挨近啲定还是捉吧，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令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我会个你后天闹，就是要安慰。 One more round， 所以呢有时身边有一啲翻 office 嘅朋友都同我讲啊，好依靠我哋。苏海伦天使 999%，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得了些坚定，我还 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 day better things than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 day better things than I dream.留不下的 Lego， 也被暂时虚伪或是懒得借口，说时间空就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开口先走，有谁是白受罪，看镜中倒影，练习更好的表情，配着妆发造型，谁先披容多高级，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找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 Better things 喺一啲好寂静嘅环境当中咧，一啲做 office 嘅朋友都会话好依赖我哋嘅一啲歌曲作品啊，去带大家进入唔同嘅幻想世界。 最爱听百步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几句激杂电话与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走。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You always say something，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

成啊，其实唔翻 office 做 freelance 周围走咧，唔会好唔实在咩？ 斌成，你啲翻 office 嘅人唔会明白噶啦。虽然系周围走，但系咧每次做嘢可以拣唔同嘅地方，例如我最近好中意 coffee shop 啦。coffee shop 有咩好啊？特别喺你创作嘅时候，可以幻想一下，会唔会有啲邂逅，有个女仔出现咧？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一秒，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调。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在笑，这刻感觉来用心机对照，无法看穿的。 净系成日谂住追女仔，呢个 Nancy 夸嘅 Look Into My Eyes， 我讲嘅系啲咖啡店识新朋友咧，可以系做嘢嘅。 树林目光是会寂寥，但是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迫于近前，有时如故执境有限时，路途没车票。祈求末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罕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万变。未来暂不了，会动摇，用余下一 遇到啱嘴型啱 channel 嘅人，组成团队唔容易啊！听过 Benis 嘅十二边啊，不过你啊最紧要。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 肯行出嗰一步。 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 去揾个人翻嚟。 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我想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不社交恐惧爱，为何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深深没有了爱，好像跨过其他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要记住，想夸夸其谈朋友别无私，还交谈着还被人崇拜，没有一笔是错误，有哪个的高人配角，好人觉得我不坏，坏人觉得我不怪，自我却真才不明白，这是叫安居上是脑海爆炸， 佢喺佢张新专辑都揾到新嘅团队。听我陈奕迅新专辑里边新嘅派头作品叫《社交恐惧癌》，都系行出嗰步啊！当初林家谦唔系俾 Eason 听自己 demo， 都唔会有呢一个合作。 很多封广告总担保可做到，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弥补，明明刚开始很好，最美却像个衬人，如果

责怪，不然、哦，谁开解？以前太丑怪，是我的笑料觉得丑怪，给我。 一个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改组中大校董会的法案，76票赞成，3票弃权，包括狄志远、张欣宇和刘业强。有份提出法案的中大校董张宇仁说，相信在新校董会成立之后，教学质素、科研、捐款都会提升。另一个提出法案的刘国芬说，重组校董会只是第一步，会继续跟进校徽事件是不是有人越权等情况。中大校董会欢迎修例获得通过，认为是提升中大管治的重要一步，表示在刊宪和生效之后，将会按照新的校董会组成安排，尽快订定方法引入各类别的成员。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下个月10号举行，日前截止提名。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立法会大会话，实政原卓的参选人曾经亲自上门向241个三会成员简介政纲，争取提名，当中200人没应门，最终成功率只有17%。他建议当局检讨提名方式，包括设举办会，俾参选人面对面向提名人讲解政纲。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目前已经有合理和足够渠道俾参选人争取提名，包括政党可以取得三会人士名册，非政党人士可以由民政处协助联络三会成员，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暂时冇打算修订。有報道說，北韓因為財政困難，近期關閉多個駐海外的外交機構，包括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的時候說，各國都有權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決定設立或者撤銷該國駐外領事機構，中方尊重北韓關閉駐香港總領館的決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坏车已经离场了，现在沿着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沿着窝打老道上狮隧的车龙就去到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而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去到新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窝打老道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老道有坏车，龙尾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充满住日系风格，见到佢就醒神晒啦。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ka 何乐瑶声音版本，十一月三号黄昏六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十一月四号下午一点至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国剧八三零。公诉， 我觉得小北喺度玩紧大哥。 佢份人睇落大癫大肺咁，其实心思神密，同佢家姐一样。 张小北跳河睇嚟系独立事件，但系安妮同何陆源似乎发觉需要深入调查，揾出真相。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玩音乐咧，唔好净系挂住睇谱，唔好净系跟人哋嘅嘢，你要都要学下音乐背后嗰啲 chord 啊、和弦啊呢啲咁嘅嘢，从中你学到一个 chord， 听到嗰个 chord 嗰个颜色感觉，然之后你就从嗰度就开始即兴咯。咁呢啲就系即兴嘅行嘅第一步啦。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你探索一下音乐世界嘅无限可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情入面差少少就差得远咯。 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 MC 话咧，佢写歌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一两句歌词一齐哼到出嚟嘅。今次 demo 中嘅几句内容咧，都系关于差少少就可以同对方一齐可以到老，而嗰种嘅无奈，亦都有延伸于歌曲当中。 想你知我多好。 作曲 MC 张天赋、Gu Chen 填词林宝，编曲 Ariel Lai， 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MC 张天赋与我无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十一月十六号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st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提多你一次啦，话留意苏颂音乐时段就系因为啱啱提到嘅阵容咧，嚟紧11月16号将会喺我哋港台嘅广播大厦嗰度有呢个苏颂音乐嘅现场录影啦。咁所以我哋招募现场观众，头先咧就系11月16号嗰场会出现嘅表演歌手朋友啊，表演单位啦，系啦。 招募时间就将会喺听日咧，我哋苏颂音乐嘅时段内啊。 所以记得留意啦。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骚动，拥我，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就渗进我的躯壳。 继续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骚动音乐啊！今日咧，我哋有呢个游戏环节，奔波 back to back 去玩下嘅。 一人拣首歌，我哋会一阵间就小明出场 咧。一阵就 小明啊出场啊，肌力最近高咗，因为我哋都好中意佢，我见大家都几中意，即系会觉得有一种估唔到嘅感觉，好中意讲 surprise 噶嘛。 我自己都好喜欢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估唔到自己啊。 系啊，我自己都有啲惊啊，系啊， 发挥起上嚟啊，真系咧， 自己都有啲惊啊，都唔知道会去咗边度噶。所以今日会去到边度呢我哋都唔知道，所以你就留意住我哋呢一 part 咧，你就会知道我哋 到底系啦。小明今日有咩遭遇呢就要留意我哋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小明嚟紧要搬屋啦，佢最近喺屋企执拾一啲旧物嘅时候，喺床下底度揾到一只公仔。佢记得呢只公仔。细个陪咗佢好耐，度过一段好长嘅日子。 过去这戴眼镜少女，一针一针去细致亲手制造你。每次我泄气垂头哭一中多得你可一起紧皱着你最爱每晚与你分析他一切我说多少有运气你或有点生气担心不可再去分半张被上红袍等熄了开心伤心都细数白毛毛漆黑中起舞醉了，定会在暗中给我去祷告，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挂，换着皱纹到我日掉吧，你亦掉吧，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挂，一直结共伴上学上路。过去这戴眼镜少女，一针一针去细致亲手制造你。每次你破相，仍然花心机修补你的 I Y， 很有趣味。最爱每晚与你分析他一切，我说多少有运气，你令我有福气，偏偏督促我要比昨天美。上红袍，灯熄了，开心伤心都细数。 听过有梁咏琪的家有小红，执下执下，佢仲发现到床下底唔止有只公仔，佢仲记得自己曾经好中意睇啲旧嘢，竟然有一啲粤语长片嘅带。 乔迁那日打扫废物，家居仿似开战，无意发现当天穿返学夏季衬衣，奇怪却是茄汁污垢渗在这衬衣布，将外边极其大衣，为何如此？想那日初次约会，心惊手震胆战，忙里泄露各种的丑态像丧尸，而尴尬是快餐厅里我误把墙执四周，连千闲人场面相当讽刺，你及时递上餐纸去为我清洗尘衣，刹那间身体的触碰大件事，今天看这段历史像褪色片夜残片，笑话情节此刻变窝心故事，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时光，一去难再遇上一次。怎努力都想不起初恋怎会改变，情侣数字每恋一次，震撼中逐渐变得越浅，令人动心只得那次，有没挨坏了身子会为那位披假衣，你有否挂念当天这丑笑，只今天看那段历史像褪色残片，笑话情节此刻变窝心故事，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现，极灿烂时光一去难再遇上一次。残片，任何情节，今天待一 陈奕迅粤语残片，本身小明咧都仲觉得啊，点解谂翻起自己嘅人生好似好空白，乜嘢都冇咁样嘅咧？但系透过今次执一执屋，佢发现原来都几多回忆嘅。佢谂起以前同上一个女朋友分手嘅原因就系佢自己好喜欢睇粤语残片啦，但系佢女朋友咧就中意睇西片嘅。 尤其那一套奇勒基布的电影《乱世佳人》，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原因，他们闹了交，分开了，所以夹粉买的这一间屋都要卖出去。 陶瓷上的水帘，提琴下的千年，和奇勒基布接吻，自救经典。原来有几十年情迷旧片，颠倒我妈妈的童年，怎么我都悲吃情作妙感染，古老得很性感，装太旧却动人，然而就算我够专一不够狠，纵使他跟我很合衬，但我遇昨日未诞生，想跟偶像谈恋爱，要为万人迷喝彩，可惜我这个世代很懂吻别，很快放开，当天壮烈原来不再，只因我只爱躲入 Twins 的乱世佳人，小明正己曾经都有人用这四个字形容他和他的女朋友，生于乱世，识于乱世的一对情侣。但是有些事自己没办法控制，跟我世界一样，望着这间屋，他决定执行之后就静静离开，因为他知道很多的事讲过很多次，闹过好多次，每一个人都好似一碗汤底，有啲嘢冇得变嘅。讲过， 我觉得太迟，已经走过太多次，人不能修补某些事，是你太像孩子。怎么你总可以 赠我锁匙，让每日恋人多相处，留低这串锁匙，回归这叠情书，愿你收起那往日的好意，从此终止。如今这串锁匙能怎用亦难知，没法开启你我内心的事，真是很讽刺。 张敬轩留下锁匙，在离开这间屋的时候，小明不太舍得锁门，他在门口站了一阵，望着大厅那一张的墙纸，是一个大笨象的图案。他记得自己的前度其实不太喜欢这张墙纸，因为他跟他说过屋企咧有一只大笨象喺度，唔系咁吉利啊！因为英文有一句谚语话 ，elephant in the room， 即系话有一啲问题，大家会坐喺度唔讲唔讲。最后一次个爆发。 听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更美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为何人倾？